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大家伙都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说技术和学业，个人有个人的专长。而主持人这个职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为观众和听众串联节目的人。然而现在却有很多的主持人也参与了小品和相声的表演，而且表现的还相当的出色，比方说像崔永元、朱军啊、毕福剑、周涛等人，而且合作的对象都是那些非常著名的笑星。欢迎各位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要一块儿来说一说主持人客串小品和相声的故事。著名的笑星赵本山就曾经和两位主持人合作过，一位是咱们亲切的毕老爷毕福剑，另外一位就是熟悉的小崔崔永元。崔永元曾经主持过《实话实说》和《小崔说事儿》这两档节目，而这两档节目也都曾经出现在了小品之中。就拿《说事儿》这个小品来说，里面有的内容就是拿崔永元患了抑郁症和小崔说事儿的收视率下降作为包袱的。刚排练这个小品的时候，崔永元并不知道剧本当中的这些内容，于是赵本山和宋丹丹啊，就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他灌输内容，以求慢慢的突破。今天抖一个包袱，明天再抖一个，生怕崔永元会不满意。直到后来崔永元实在憋不住了，主动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内容先说给自己听吧，这样才把调侃小崔的包袱全抖露了出来。说到这儿呢，咱们来欣赏一段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说事儿》的片段。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来了。 您好，大妈。 啊，你好， 你好，大叔。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得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嗯，坐正，坐 好。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好了，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哎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行。 怎么的呀，崔？ 啊，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好点没？ 好多了。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拿礼物过节了 啊，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服务费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看哪页？ 哎， 哪页？ 即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嗯，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还有呢。 哎， 还有呢。 哎呦大叔， 哎，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看北面。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是，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没说你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民间艺术， 嗯，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里啊，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主持人客串小品和相声的故事。说了崔永元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主持人毕福剑，毕老爷。2009年，他和赵本山、小沈阳表演的小品《不差钱》可以说是异常火爆，于是在2010年辽宁卫视的春晚上出现了这个小品的续集，叫做《就差钱》。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毕福剑看到赵本山的精湛表演，常常忍不住笑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看到本山就想笑，根本控制不住。不过第二次和赵本山合作，毕福剑的演技也有了进步，已经适应了毕老爷这个角色了。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赵本山、毕福剑、刘晓光、田娃表演的《就差钱》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为您进行了一番精选，选取其中的精华为您奉上。 爷，这毕老师来了。 哎呀， 哎呦，哎呀，哎呀，老哥，老哥， 哎 呀， 哎呦，我的妈，这是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啊，这一年多了， 挺好的是吧？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 嘿 嘿。哇，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是，地球都变暖了。这家长一年辈是吧？ 是啊、 都当老爷了。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哎呦，哎，我们去接你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 嗯， 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 哦， 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我去， 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来来来，热吗？ 啊，对，屋里是热。 来，衣服脱下来。嗯嗯，安排。挺好的是吧？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说， 顶上了。 啊， 顶哪去了？啊，顶兜里了。 我 他看着了没有？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等等，赶紧想到。哎，那干啥呢？ 他说我不抽烟。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啊？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我这屋里，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什么，你把棉袄拿来，那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懂 那什么？哎呀， 这什么玩意儿？这 钱， 指定是钱。 钱。 哦，哎，毕老师，这个， 谢，你帮我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等着，老哥，我打个电话。 那个， 你等着我打 俩呀。 喂，喂啊，我媳妇儿，我，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我到了，到了，就在这里说啊。就我媳妇儿的电话啊。 收了，哪收？没收了这。 你说什么呢？ 给媳妇打电话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知道吧？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说他有点本事，林蛙。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田蛙，我忘给你介绍了。哦，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他爹啊。 啊，爷俩。 田鸡。 哪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不是，他叫田娃，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哎，这个你要看看呢， 是有什么本事？ 别看了， 没用。怎么没用？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哎呀，现在还有饥荒呢。这刚拉的。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我先给垫上。哇，路费。 快回来了。 我说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那没事，那行，看吧，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那什么，那什么，天，那个，别老激动，立正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 我靠！ 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折的，能来点连串的。 太厉害了！ 你们是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干啥呀？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看那上两点啊！哎， 别人 三， 别人 下。 哇，这翻这么高啊！ 哇！哎呦我的妈！ 哎，大兄弟， 你怎么上桌上？ 我上了。 不用了。你的本事太大了，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来就上树了。 你别插话，你跟谁 拿下来？你把那凳拿那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是还要上那翻？你 告诉我，就是天赋。 跟我爹学的，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大兄弟，这您有功夫啊？啊？ 什么话呢？说的？ 这你那什么？我也有功夫。哎呀，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来？ 老七，你说你这多余点事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 起来。 起来。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哦，也可以。 主要是气质。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我是跟我爹学的。 他那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他爹会主持呢。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替我，他们有点说他。那个 你这样 怎么行？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你愿意听谁的？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那唱不了。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他那太低，压嗓子我。 不啊，那么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你别扯了，这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点，那个正经唱啊。 快贝拉科萨，那日那特索勒。 没事，别紧张。 妈呢，我走了，还要别来呢。 太高了，你看， 那个，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海螺音，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哦，海豚音。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维塔斯， 维塔斯， 来，是冒汗了，孩子都，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没有音乐， 那个，那这回你把你娘的敌敌威还用上， 敌威地还敌敌威，你瞅你看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敌敌威用一下子不活了。 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扮演海豚呢？ 这海豚你怎么了？这抽了都？ 不是，它疼，它不疼能这么叫吗？ 怎么样？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苏格兰风情。 怎么样？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忘了，还有个乐器啊！你别动了，不， 足以了，老哥， 够了， 吹一段喇叭吧。 不用，别吹了，别吹了啊、嗯，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叫 田娃，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谢谢你，毕老师 啊， 你干啥呀？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 文化站还有一个点。他定去北京了。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 咋去啊？ 坐飞机吧，咋去啊？ 飞机随便坐呀。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不是，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我知道。机票钱是吧？ 交纳。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不够。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不够。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我俩是组合。 不，他爷俩组合。 爷爷他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我说行吧，到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呢？ 我不去了。 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行，回来了。啊，你去吧，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什么回来了？ 我说那人都回来 了。好，我先走。 走啊， 我抓紧时间。 欢迎您吧，再见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赵本山、毕福剑、刘晓光和田娃表演的《就差钱》这段小品啊，把2009年发生的热点问题都融入到了作品中。比如说赵本山在上海重病的那件事儿，一下就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早在小品排练的时候，就曾经有记者拨通了赵本山经纪人高大宽的电话，从手机里头就能听到现场一阵阵的笑声，可见这个小品的幽默程度那是相当的深呐。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先暂告一段落啊，为您送上由赵传演唱的歌曲《我没有钱》。在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的快乐之旅，稍后跟您说一说主持人周涛、朱军是如何客串表演小品和相声的。一会儿见。 我没有钱，我有时间，我没有钱，我有房间，不管刮风下雨也要爱你100年。从来不会羡慕，跟我住你不会光阴虚度。 Oh my baby， 我会给你幸福，过马路会有人给你搀扶，出了门没有人敢来欺负你的人，有我全权。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啊，一起来说一说这主持人客串小品和相声的故事。之前的旅行当中，咱们说了崔永元和毕福剑的客串表演，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位主持人周涛和朱军。他们俩人啊，都曾经和著名的笑星冯巩有过合作。周涛表演的第一个相声是在2003年的春晚上，相声的名字叫做《马路情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啊。当时剧组找到周涛邀请他出演的时候，周涛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还郑重地承诺除了春节晚会的主持工作，其他手边的活都会放下。周涛还开玩笑地说，摩拳擦掌多少年了，就等着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呢，可叫他等到这好机会了。舞台上的周涛脱下礼服，穿起了交警的制服，发起当的哥的冯巩是毫不手软啊。周涛的首次表演被观众评价自然得体，神情到位。周涛和冯巩这对临时的夫妻档也荣获了当年春晚最受观众喜爱的曲艺类节目一等奖。好了，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冯巩和周涛表演的《马路情歌》。 那位同志 啊， 你过来一下。 不是叫我吧？ 叫你呢。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同志。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八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了，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的， 请出示驾照。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不是我，我没超， 没超， 没超，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这冯巩怎么，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怎么形容的？ 我们说您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还挺生动，罚款20。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有那么老吗？ 小亲妈。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冲不进咱罚谁。 你可 够贫的。 我们家贫农。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一个月。 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呀、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眼一看，拔丝苹果。 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美国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偷了布什家的高压锅。 这谁这么缺德，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着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我开车你站岗啊？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这么做行吗？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你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 啊，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火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你这是？ 你不知道我协管呢？ 这就协管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 嗯， 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不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费这200块钱，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当好你的协管员。 哎，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啊、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就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把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怕破框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看我像吧啊！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位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干嘛？ 哎呀，实在对不起。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你怎么不拦我呀？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我闯红灯了。 你闯红灯 啊、 嗯？我色盲。嗯，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你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的我都得扣。 对了，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啊、想扣车， 再来。 哎，你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托，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太平洋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我在这儿守株待你一整天了啊！ 我确实没看见您。 你看见我，我背谁去啊？ 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别介，师傅。 师傅还八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啊，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你怎么全知道？ 刚才靠你发钱怎么说的？我们孝敬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容易呀、啊！我从看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哎呦， 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费钱谁出？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儿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满腹呼吸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米。 传统美德嘛。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哎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一副大人，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谁说我们冰与火？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谁说针尖对麦芒？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呛字。 好了，车还给你。 你就开着吧， 我该下班了。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就。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哎， 别别别，不，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啊，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哎，我姐的。哎呀，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年年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主持人客串小品和相声的故事。著名的主持人朱军最近的一次舞台表演节目是在2006年春晚上表演的《跟着媳妇儿当保姆》。在前几次的排练中，他都是讲普通话，但到了第三次以后啊，他改了口音了，因为朱军觉得如果讲普通话会让观众察觉不到他是在那儿表演，为了让他本人和角色区分开， 他就决定在讲话的时候带点苏杭一带的口音，并且还戴了副眼镜啊。说完这些，我们来听一听冯巩、朱军和牛莉表演的相声《跟着媳妇儿当保姆》的片段。 我是从乡下来的，婆婆治病需要钱，着急，我当保姆来考试答题，老公不愿我见面，怀疑，把脸一拉，这么长，小驴。你们看，我没钳子，我们家那驴就来了。 我还用钳子啊，朋友们，我是不用羊鞭自分体，懂得了，懂得了，懂得了。就是来这么些朋友啊，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城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说了吗？我没说不等于不想啊！你说啊，这叫什么老婆？竟敢说我是驴脸？有这么漂亮的驴啊？准确的说，我这是正宗的马脸。驴脸那个称号你敢随便要啊？那个光荣永远属于那个主持人李咏。人家那个脸那个长度哎，非常六加一。 你不在工地好好干活，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跟着谁不是喜欢谁啊？我怎么不跟王小牙呢？ 你不喜欢？ 他来了吗？ 让大伙儿评评理，我来这儿当保姆，他跟着合适吗？ 谁说的不合适啊？你说的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有个老婆漂亮的跟潘金莲似的，你放心呢你啊？ 哟，大家都在这里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做保姆的。既然大家都在这里，那我给大家拜个年好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务农的五谷丰登，做工的提级加薪，求学的金榜题名，做生意的日进斗金，什么都不干的，好人一生平安。 吃饭没？ 差不多。 这小子长得色儿挺重。干脆的。 为什么？ 你看他这面相，罗圈腿，水蛇腰，装腔作势，肿眼袍。难怪高尔基同志说他就是屎壳郎上电脑桌，论称小鼠标。 哪一个高尔基说的？ 就是我们村那老高修理耳机子的。 那要是你们村里修理自行车轱辘的呢？ 那叫拿破仑。 我是来招人的。 你看我行不？你招我行不？ 我们家不要擦油烟机的。 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就我这个派头，我像擦油烟机的啊？你问问，我是修理马桶的。 我是来招保姆的。 我是来应聘的。啊， 你想当保姆？ 对。 那他呢？ 我是他秘书。 当保姆还带秘书？ 哎，那门口那要饭的还带会计呢。 那我还是问你吧，你贵姓呀？ 我免贵姓盘，叫盘菊华。 哎呦，好名字耶！ 请问你免贵姓什么呀？ 我免 姓什么？ 他把我给免掉了。我姓东方， 咱俩差不多。我姓西门。 东方朔是我的祖先， 西门庆是我的前辈。 那我问你了吗？真是的， 你不问我也是名门之后。 哎呀，我还是问你吧。你会做饭吗？ 会做呀，煮饺子儿，蒸包子儿。 包子蒸的腿好，第一口没咬着馅，第二口就咬着肉来。 好呀， 跟着手指头就出血喽。 咬死了， 馅儿小点当馒头吃嘛啊。 那我还是接着问你啊，你还有什么特长没有啊？ 这打呼噜算不？ 打呼噜、啊、 算不？ 声音大吗？ 声音不大，反正塔一开打，我们全村的狗都跟着叫啊。把那些狗累的，大白天集体们站着就睡觉了。 我看你比狗还累哎！ 你想想我什么呀？你给我那边待着！ 我不去， 去。 那气就气，啊，这年头哪听不着鸟叫唤了啊？春眠不觉晓，他处处闻啼鸟。夜来看个风雨声，他花落知多少？ 还会唐诗？ 跟你们城里人就得拼点文化呀！耶！ 那我说呀，他以前是不是被狗咬过？ 没有，他就这样。 那你在家里务农铲过地吗？ 还铲，那叫锄禾，还铲地。锄禾日当午，他汗滴禾下土。谁知他个盘中餐，他粒粒皆辛苦。感情城里人也有文盲啊！耶！ 哎呀，我说呀，你还是应该带他去打打疫苗哎。 甭理他，这时他就会背两首 啊，就会两首啊。 春眠不觉晓， 等会儿这句刚听过。 这春眠不觉晓，他汗滴禾下土，听过没？夜来那个风雨声，他粒粒皆辛苦。我就不信我不会三首。耶，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他没有被狗咬过，他肯定咬过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冯巩、朱军、牛莉表演的相声《跟着媳妇儿当保姆》。对于为什么要客串表演相声，朱军的解释是因为在艺术人生中他经常让嘉宾们落泪，虽说是善意的，但是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给大家在除夕之夜带去点欢笑，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弥补啊。可以说这些主持人在参加小品相声的演出的时候，也和他们主持节目一样充满了故事性。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进站了。最后为您送上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有故事的人》。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险恶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坎坷，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穿出爱里不想别的，没有忐忑。